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一时段全市路网的交通压力正在上升当中，目前东西环路北段南北双方向车流集中，北部环路东段西向东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喂，你好吗？你昨天是不是每天这个每一个小时都要自己跟自己对话一次 ？Hello， 我是郭鹏。今天一开场的时候就要隆重， 那你应该贴着胡子来。 Hello，我是郭鹏。 好了，这生了一场病，这没问题吧？ 还行 啊，我 脑袋还清醒。 因为我听说是胃病啊， 对， 所以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对智商啊之类的。 没有啦，谢谢关心。 好， 昨天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肠胃哦。 对，好，那也就算是在春暖花开之时，别光顾着享受美景和美食， 嗯， 哎，也要适当的注意调剂啊，别总是吃辣，因为其实天气一热呢，人就没什么胃口，没什么胃口呢。总会想吃点辣的，是不 是？ 是， 而且很多女生马上到夏天了嘛，是不是？就要穿得美美的，减肥一定要用对方式啊。 对啊，我们不妨可以选一个既轻松又活泼的方式，就是跳舞。 Goodbye world，再见工作。 我不知道你是那种有舞蹈天分的人吗？ 嗯，其实小的时候我是学过舞蹈的，跳过6年的民族舞算吗？但是这种精武门这种舞派我不行。 啊。不管怎么说呢，今天这期节目多少会和舞蹈有一些关系啊。 嗯， 不仅是我们选了一些这样的歌，让大家在春天的时候舞动起来，而且在今天的6点钟呢，也会有我们的特别的来宾啊， 嗯，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蹦擦擦芭蕾舞。 好，先从这首 Goodbye World 歌曲开始，我们一起舞动一下精武门，罗志祥。 行头全部要带起点名，准备跟我上街去也行。你眼睛小老弟，年轻刷鼓那一定点本领，洗耳恭听怪毛起来学习，大发身心收徒弟，想要学习不要绷紧，要跟我更紧。 开场我们来点节奏，这是来自于罗志祥带来的《精武门》。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剧王牌，大家下班快乐啊！我是白杰， 我是爱哥。 是花椒和大料吃多了的爱哥是吧？ 你在说我坏话了是吗？ 没有，怎么能说你坏话呢？我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其实是郭鹏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更重要的是，很多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依然可以在今天有机会赢取我们送出的福利啊！ 就是由中视文化提供的价值480元的杨宗纬演唱会门票2张。我们会在4月4号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他的这个巡回演唱会的生日专场，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现场一起 happy 一下。 对，谢谢中视文化提供的奖品，我们一直在派送中。昨天呢，我们现场连线了一位女生，然后让她在我们电波当中演唱了杨宗纬的歌曲《一次就好》，并且送出了他们门票2张给他。 那今天是不是还有连线？ 今天我们 先卖个关子， 应该是不太会有连线的部分，但是还是请各位来参与互动，赢取杨宗纬的演唱会的门票2张。 首先关注白杰 FM， 杨娟白水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哦。 如果你见到杨宗纬，你最想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可以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把这一句话发到我们的白杰 FM。今天选一位朋友送出2张门票哈。好了，继续听歌，这首歌叫做《爱你的自由》。 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眼前，如此的近，我情不自禁对外，总是带有太多的洁白，可你却让我毫无防备。 来关注几个演出，开心麻花的爆笑舞台剧《爷们儿北京站》今晚啊，就会在地质礼堂剧场来上演了。 还有一部话剧《水面之下》北京站呢，今天也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了。 这个是属于悬疑系列的哈，然后带了一些情感。另外呢，第4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出话剧《桃李街23号北京站》。今天在北京国画先锋剧场上演了。 对，这是一个不知道发生在哪里的故事，但是有关于生活的一些琐碎，随着一个又一个的秘密来揭开，而且平静的生活就此被打破。 话剧就推荐到这里了，接下来是一个音乐的演出季啊，2018国际古典系列演出季到了哈，有很多的，包括像维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专场音乐会的北京站就会在北京音乐厅来上演。如果你是热爱古典音乐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现场去重温巴赫这些著名大师的经典曲目。

想起你就不会崩坏。 下午五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五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班快乐。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这个下班路上这2个小时，无论您是在哪个时间段听，其实我们都能够提供啊、音乐的大餐，又或者说是文化的饕餮啊。 是 啊，当然，最重要的是让大家开开心心，这是核心的部分。 是，而且现在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的综艺节目啊，包括电视剧啊，都应接不暇。 哎，真的是。 比如说，这就是街舞， 哎， 对吧？还有继这个《爸爸去哪儿》《爸爸回来了》之后，又《妈妈是超人》又来了。 对，这是芒果 TV 的一个节目吧，《自制明星育儿全景生活观察记》《妈妈是超人三》，就是3月22号就是开始暖萌来袭了哈。它应该是在每周四的中午12点，对吧？就是这几个，就像超人妈妈霍思燕，还有贾静雯、黄圣依，还有邓莎，带着自己的孩子打开这个妈妈和宝贝的神奇世界啊！ 对，在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要预告一下恒，记得吗？就是在综艺节目当中亮相，语言能力爆强的那个恒， 对， 会和霍思燕一起做客我们的节目哦。 对，你为啥眼睛特别大吗？ 对呀、啊， 大眼睛特别像他爸爸啊。 对，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我看网络上有一个讨论的话题，出现了一个类似恒的小萌娃， 恒大王是吧？有人叫他恒大王，就是明天他会和他的妈妈霍思燕一起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哎，就是会和大家来互动互动啊，然后呢会讲一讲和公主妈妈霍思燕的甜蜜生活。我特别期待说这个小孩子他在电波当中会说什么，或者说在大家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反应。 对，其实他的这个思维包括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是挺超乎人的想象的。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视频呈现的他，就是你我分不清楚，明天我们就恶整一下他。 对，所以我还特别期待明天这个节目，大家一定要记着收听，就是明天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这个时间段哈，5点到6点，下午的5点到6点这个1个小时，他们都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玩，然后你们可以准备一些问题。今天晚上我们会有一个微信的公众账号的推送，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明天我们期待着恒大王和大家一起开启童年无忌的世界。 对，你们可以在那个推送的下面呢留言来提问，也可以在明天的互动中提问，我们也有福利送上。那就来关注一下妈妈是超人三和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吧。 Her head on his shoulder, they walk down the hall. I'm left to wonder, will I ever fall in love? And where is he now? She's with him, I'm in the backseat. No, it's not right, but it hurts when they're laughing. I've never been where they are. I wanna be loved.To the game in the front row, screaming out his name as he turns to her and smiles. Everywhere I look, people holding hands. When am I gonna get my chance at love? My chance at love. Cause she's with him, I'm still hurting. Try to pretend, but it's not working. looking. I just wanna be where they are. I wanna be blown away. Wanna be swept off my feet. I wanna meet the one who makes it hard for me to breathe. I wanna be lost in love. I wanna be a dream come true. Wanna be scared of how strong I feel for you. 天的声音是什么？鸟儿啄会哺育的喉尖，河川融冰滴落的木影，还是嫩芽踏足豁开的棉轩，就像初雪融化的泉水，感受自然的宠溺，体会复苏的奇美。就像傍晚电波隽永呢喃，换作一次春意的陪伴。娱乐最王牌，让春天的声音总在你耳畔。 不再阴霾，柳枝随风摇摆，我站在树下发呆，粉红色的云彩都静静的一台，望见你的风采，流苏的裙摆，脸上挂着粉黛，微微的笑像小孩，站在你家门外，轻轻地把门敲开，害羞地低下脑袋，让我偷偷看你，在你回眸的微风里，让我偷偷看你，在你离去的背影里。轻轻的一抬，望见你的风采，拂流苏的裙摆，脸上挂着粉黛，微微的笑像小孩，站在你家门外，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4月2号晚7点半，湖南卫视医疗纪实节目《声音无限》将正式亮相。今天节目主题曲《陪你的路》也正式上线。这首由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白举纲献唱的歌曲，一经上线便引爆网友关注。《陪你的路》由陈伟伦作曲，国内资深音乐制作人劳国贤、贝斯手王宇、新晋音乐制作人于娇妍等人也参与了制作。钢琴的回肠荡气，吉他的柔情细腻，贝斯的低沉抒情，都在《陪你的路》中交融。在总时长不足5分钟的成曲中，听众能感受到生命之重、生命之痛，体验愉悦、窘迫、乐观、感激等心情。近日，2018纪念黄家驹25周年演唱会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众筹计划正式启动。该项目由黄家强作为发起人，通过集合大家的力量，在黄家驹6月10号生日到来之际，为他献上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2018年是黄家驹逝去的25周年，黄家强将发起举办一场纪念型的演唱会，而这次众筹和演唱会的所得收益将会捐赠给贫困山区儿童音乐教室，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让黄家驹的音乐精神能扩散到每一个角落。继单曲《大玩咖》《怪叔叔有人爱》《大众情歌》和《莫川》之后，吴莫川的最新 EP《不要再说你还爱我》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张 EP 延续之前几首歌曲的风格，将当下最流行的电音融入吴莫川自身原有的音乐风格，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听觉盛宴。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地安门外大街双方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雍和宫大街东四北大街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3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元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元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元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寻找春天。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 春天在盛开的花朵中。 春天花会开，鸟儿。 春天在珍贵的春雨里。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春天在跳舞的树叶中。 春天的叶子轻轻地跳舞。 春天在海边和你一起。 正在春天靠近海洋。 春天春风十里不如你。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 这个春天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呼 找春天。 我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凉。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浮躁世界犹如一点天真。 喜欢对比陶喆。今天的娱乐圈王牌呢，我们要欢迎一下所有正在下班路上和在路上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同时要有好消息，对于这个时间段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因为我们的白给100块今天要挪到这一段了。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稍后听我们放出的题目。 对，我们的预热题就在稍后。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在下班的路上说点高兴的事儿好不好？ 对啊，就春天嘛，而且下一周要放假了，所以说春季旅行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选定对，或者说 mark 过。 对，因为你知道吗，杂志评了一个2018年春季最佳的旅行地啊，有14个国家或这个区域来入选。比如说哥伦比亚河及斯内克河是位居首位的，因为原因是什么呢，我可以形容一下啊，就是积雪消融，然后呢春天的这个哥伦比亚河您可以欣赏到的是壮观的峡谷和瀑布，你可以想象一下 对不对， 想象一下另外一个画面，就是当雨季过去的时候，野生动物们踏上热带草原，所以这个时候纳米比亚就成了排名第二的好去处了。 当然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日本，这是春季赏樱的好去处。你可以去大阪，你可以去名古屋，你可以去京都或者是东京去赏樱啊。樱花有漫长的花期，而且它分布的地区很广，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排名就是现在在第三位了哈。 我们当然要提示一下准备出行的各位朋友们，要保证文明出行。因为前两天我们说武大的一个事儿，武大很多朋友去看武大的樱花，因为非常出名嘛。然后视频当中显示有个男子就是一个劲儿使劲在看那个，为了看樱花雨去摇树。 哎，这个其实就不太好了，对不对哈？好了，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春天的旅行，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一扫冬日阴霾。而且呢，你可以去沐浴温暖的春日的阳光，对不对？其实这个名单还有很多，包括宇宙飞船一样的加拿大的这个一个酒店叫什么福哥岛酒店呢？ 对，就是大家想要出行的话，提前要做好一些工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你刚才那个节奏啊，怎么突然感觉要跳起来啊？ 对呀、 啊， 春天就应该说点跳跃的话题嘛。 就今天我们其实一开始就讲到的是舞蹈，还放了这个《精武门》啊，对不对？罗志祥的歌，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会有一些话题是跟舞蹈相关的，尤其是在我们的稍后六点档，我们其实就会一起来聊舞蹈啊这个命题啊。那么是命题呢，说的又太严肃了，其实就是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 对，有关于就是少女梦，其实大部分的女生在少女时期的时候都会做一个粉色泡泡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突突的那个蓬蓬裙、 哎、 然后一双芭蕾舞鞋。 不要再提示了，我们这是接下来的预热题的问题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嗯、来你来提问，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会提前啊，第一段我们会提前到这个5:30之后的这个时间段，怎么样？ 把我刚才说那段话忘了吧，忘了、啊、忘了他。 其实大家也没听好吗？ 好吧，好，接下来预告题来了，请听题。今天一开篇的时候我们俩就在聊天，聊的一种舞蹈是芭蕾舞吗？ 嗯，也就是我们稍后出现的要主聊的一种舞蹈的形式， 嗯， 是芭蕾舞吗？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然后别忘了加手机号，我们稍后就来挑选今天连线的好朋友们，看看谁今天有机会从100块开始。 无数花落在你眼里很轻，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倾听，我默念一首诗在午后的阳光里，你坐在秋千上隐藏不住笑意，于是风开始放肆温柔不止无数眼光，总被回忆弄湿伤口来回， 前面我们说到了旅行的事儿，然后我们又连着听了两首跟旅行有关的歌，分别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来自于梁静茹的《美丽人生》，还有一首就是现在听到的这首来自于许飞的歌。 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所以说旅行的路上另外一半很重要。 哎，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跳跳舞了，是不是？因为问了一个有关于舞蹈的问题嘛，哈，所以接下来我们让他稍后啊帮我们公布预热题的答案，顺便呢来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的挑战。 昨天是900都花完了吗？ 是因为郭鹏一来，你说先是给我放了一个命中注定哈林的歌的一个伴奏版，让我就尬唱啊，后面呢又是直接说啊，我就希望今天你能把钱送出去，然后就真的送出去了。 散财童子， 昨天选到了一位是参加过一站到底的选手 啊、怪不得。而且我今天看到他发了一张截图说知识改变命运，今天我又挣钱了。 看看今天从100开始，这位朋友能不能有机会赢走我们的现金红包，白给100块，就在娱乐最王牌。OK， 现在已经在线上了，来请他进场。 HelloHello， 嗨嗨嗨， 嗨，你好， 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马，马什么梅的马。 马什么梅？ 马梅什么？ 因为你知道，我看到你的名字啊，我看到你的名字叫优雅的滑倒。我说你 对 对对对啊，是刚开始练习舞蹈吗？为什么要滑倒啊？对，还是优雅的滑倒哈、啊？为什么 没有练就滑倒了？ 为什么 优雅的滑倒？ 对，我想问你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 因为我觉得那个，如果我哪次失败了，我也要优雅的站起来。 好、哦，这个解释我喜欢。 这也是很多舞蹈演员的精神， 励志啊！好，那看看你今天能不能这么励志的赢走我们的奖金了，加油，好吗？ 好的，谢谢。好的， 来五道题，正问正答，白给100块 ，Ready Go。来，我们问到第一题是，这算是什么题？地理吗？ 送分题吧。 啊、送分题啊、嗯！被称为我国最大的古典艺术宝库的石窟是龙门石窟吗？ 是的。 不是你怎么？ 不是吗？ 第一题魔咒，因为其实我们说到龙门石窟，可能大家觉得第一印象说，对，它是一个石窟。它是一个很大的石窟，那它是我国最大的古典艺术宝库。 你忘了？ 是它吗？ 不是，你忘了还有个地方叫敦煌莫高窟。 飞天有没有啊？有没有？ 啊， 不记得了。哎呀，这怎么办？哎呀， 对对对， 这是让我 很可惜，很可惜。 没关系， 当中优雅的滑倒了。 对，优雅的滑倒在第一题跟前，但是我相信你可以优雅的站起来，好不好？啊 好的好的，谢谢。 小红包也是会送上的，祝你幸福，祝你开心，祝你快乐。拜拜。 好的，好的，谢谢，拜拜。 好，谢谢，麻烦导播老师帮我们接入今天的第二位好朋友。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天的声音是什么？鸟儿啄会哺育的喉尖，河川融冰滴落的木影，还是嫩芽踏足豁开的棉圈，就像初雪融化的泉水，感受自然的宠溺，体会复苏的奇美。就像傍晚电波隽永呢喃，换作一次春意的陪伴。娱乐最王牌，让春天的声音总在你耳畔。 好了，春天的声音继续在路上陪伴大家，白给100块。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位登场的选手他是谁？来，抓紧时间请到他。Hello， Hello， 嗨，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黄。 冯是不是？ 我要声 黄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这个微信的名字呢起得特别长，我就不想把它念出来了哈，听上去还得解释半天。 但是和上一位朋友的反差还比较大。 对，人是优雅，他是油腻，这怎么办？差距有点大，但是看看这个自称有点油腻的朋友是不是能够把我们今天这个奖金拿走，加油好吗？ 好，谢谢。 好，我们抓紧时间从第一题开始，白给100块的正问正答。 请听题，芭蕾是起源于法国吗？ 是吗？ 不是。 那是哪里？ 这个题一般人有的时候有可能和第一印象说，哎，那应该就是法国。那是哪儿啊？ 不知道。 不知道。 懵的懵的，意大利啊，文艺复兴时期。 就是蒙还蒙的挺准，你说这。好，第二题了，请听题，一般认为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描绘的春天的景象吗？是吗？ 是的。 哎呦，发挥的不错啊。 这个也是蒙的吗？ 不是不是。 哦，这个是真的知道是吧？ 对， 厉害了，现在已经两题了，第三题。 请听题，相敬如宾最初是指夫妻之间相互尊敬的样子吗？ 是吗？ 不是。 那是什么？难道是兄弟吗？ 我们之间一定要相敬如宾。 哎，这个，我们是同事，我们一定要相敬如宾。 不能这样， 对，不太好。那肯定是应该是这个，夫妻之间的，他可能在揣摩我们问这个题的心理的这个作用。 因为我们之前误导过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挑战失败没关系，也有小小的鼓励送给你，谢谢你，谢谢小航， 谢谢。 来揭晓一下我们的预热题，我们今天在6点钟出现的这些嘉宾，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有关于芭蕾舞吗？ 是的， 谢谢你，再见，拜拜。这就是今天的白给100块了。 Hey there, cutes, put on your dancing boots and come dance with me. Come dance with me, what an evening for some terpsichore. Pretty face, I know a swinging place. Come on, dance with me.Romance with me on a crowded floor. And while the rhythm swings, what lovely things I'll be saying. Cause what is dancing but making love set to music? 这首歌的名字啊，这其实应该算是一首老歌了。哎，这件事情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感觉的一首歌啊， 叫做 Come Dance With Me。 对，和我一起跳舞吧。我们稍后在6点钟呢就会有嘉宾来宾登场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节目了。因为大家其实也要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就是中央芭蕾舞团第八届芭蕾创意工作坊晚会就要在天桥剧场迎春绽放了。详细的情况我们会在稍后的6点档和我们的嘉宾就这个话题呢一起好好的来聊一聊。 嗯哼，我不知道坐在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有没有跳芭蕾的，如果有的话来报道一下啊。 对对对对，而且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娱乐最王牌这个节目第一次啊这么详细的要聊跟舞蹈相关的话题。 我们俩都不太擅长，但是今天要向各位老师讨教一下。 好的，希望接下来这一个小时也是很快乐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了啊。而且我们的稍后也会有一些小小问题让这个嘉宾老师来提问，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派送我们的小小福利给大家啊！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有关于芭蕾，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 Set to music, playing when the band begins to leave the stand and folks start to roll.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你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关怀不止于距离，路虎相伴让探索之旅历久弥坚。即日起3年以上车主进店保养享全年0元机油，详情致电路虎贵宾热线400-820-0187。 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京市交通委与机场高速公司联合发布交通信息，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五元桥路段7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受事故影响，目前尾沟到五元桥交通压力大。另外机场高速公路东直门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 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柯， 你是谁？你是谁？ 在流行音乐当中呢，有一些歌曲呢都会借过这个芭蕾的主题，比如说这首应该是有带有芭蕾两字当中的这个华语音乐当中最有名的一首了，就是许慧欣啊，当时因为她是从小学这个芭蕾的， 对，所以身材特别好， 对，所以呢许慧欣就专门出了这样的一首歌叫孤单芭蕾，作为我们这一段的开始。 王牌大来宾， 好了，在北京时间的18:04: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柯。 哎，直播间里面现在突然一下充满了艺术气息，有没有？ 对，蓬荜生辉。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平常我们俩都是聊天为主，今天我们加了蹦擦擦在里边， 对，学习为主。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在跟这个听友的连线当中也提到了芭蕾啊，我们包括提到了说芭蕾的起源是在法国嘛，其实是在 意大利， 对对，兴盛是在法国，是吧？这是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有关于芭蕾的一个知识啊，知识点啊，今天其实我们不光是来聊知识点的，我们要其实今天特别介绍我们今天到场的两位来宾， 来，我们先隆重介绍一下中央芭蕾舞团的冯团， 欢迎， 你好， 还有我们中央芭蕾舞团的编导张振新， 你好， 哎，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对。哎，今天其实我们也在之前呢特别也做了一些准备哈、啊、 是， 因为可能对于我们正在路上听节目的朋友来说，大家对于芭蕾舞的印象可能还会停留在一个自己的认知当中， 就是总是那种似有非无、不接地气儿，然后很优雅， 对 这样的标签， 是或者是想象的会想到宫廷这样的画面啊、嗯、因为最早其实古典的芭蕾是它也是起源于宫廷吧，对吧，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受众去了解到芭蕾这门艺术，我觉得今天其实是个特别好的机会。 还是 对，所以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第八届的芭蕾的创意工作坊的晚会，应该是马上就要在北京的天桥剧场来去进行了。对， 哎，对，我们看到就是每年的春天，其实我们都会有一场演出，对不对？ 对， 回顾一下去年我们的第七届会有哪些亮点呢？ 对，我们先从上一次说起， 开始， 对，我们先来回忆过去，再来聊现在。 哦、那说回忆过去的话，因为我们的创意工作坊啊、是在中央芭蕾舞团对于这个演员们，对于自己这个打开想象力，然后创作这个自己属于当代现代这个情感表达的这样的作品，因为他们更有这个直接的这种有参与的这个，那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央芭蕾舞团为了培养这个以后的这个创作队伍、创作团队嘛，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中央芭蕾舞团就是以这个芭蕾创意工作坊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形式就出现。那么在英文里面，它是这个workshop 啊 workshop， 那就其实是大家在一起啊，我们共同切磋，然后共同碰撞，可能就它能够出啊、就是大家其实更多的是在讲创意。 对， 那我们把这个舞蹈的这个编创和这个把这个想象和这种 workshop 的这种表达的这种形式揉在一起，其实更多的是想让这个演员们能够就是根据结合的创作然后打开这个想象力来进行这个编排，可能更加有这个结合芭蕾的这种艺术形式啊，不仅仅只是可能有些创意它可能跟行为哈和这种即兴的这种那我们把这个结合起来，跟我们就是有主导性的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想在结构上，在整个都比较就是追求这个把创作能够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起点来做的。 嗯，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前面做了七届，那么七届都是每年我们当时正好赶上都不同的年份的时候，有着不同的主题。 嗯 比如像之前我们也就是做过几届的，这是关于这个纪念长征这个胜利这个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辛亥100周年的时候， 对 等等，就结合这样当时的主题，这种是以这种像这个命题的这作文式的这样、可能更多的是希望我们芭蕾舞演员可能不仅仅只是说在这个跳舞的简单的这个想象力上，可能更多的去深挖。那么近几年我们更多的去就是深入生活去采风，去体验，特别是有些时候是关注自己身边这个故事哈。所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去捕捉，那么然后结合我们的这个创意工作坊来进行编创。 因为我看好多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新的一些演出的项目都是反映的是平凡人或者说普通人的生活的。 就是因为本来就把这个定位定在咱们要反映我们当下的现实题材的，特别是这个你的我的身边的。其实是创意工作坊今年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有几个作品可能更直接的反映有的是反映父亲的，有的是反映这个我们身边的这种朋友之间的，甚至是有一些可能我们还借鉴着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我们的外国编导的这个同行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原创的这个芭蕾舞剧《鹤魂》当中的这个音乐的点，然后他感兴趣，然后对我们这个当时我们《鹤魂》里面介绍的是这个一位就是护鹤的这个女孩献出自己年轻生命这个美丽的故事，一个真实故事的所感动之后，他也来编一个就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这次呢，应该说是还是蛮丰富的，尽管是五个作品，但是其实是不同的角度来就是反映我们这个，特别是中国这个改革开放40年之后，有这个国外的这种我们文化艺术的交流的这种这个更直接的这种融合，那么也有现在他们其实反过来受我们作品的启发和影响，他的一种创意和一种想要用这个外国人的眼睛可能理解我们这样的一个情感表达，就是他的一个解读。 对， 所以是还是蛮有意思的， 真的是很有意思。而且这应该是我们新时代的一种尝试啊。 是， 就是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故事啊，护鹤女孩的故事，其实我现在印象当中很多年前甚至有流行音乐就写到这个故事，所以其实是植根在大家的生活记忆当中的点点滴滴。 对，因为舞蹈不分家， 张导就是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时间地点什么的，我觉得一开始有必要让大家来记一记啊。咱们是在四月份，应该就是四月的开始那两天吧， 四月的三号和四号是我们第八届芭蕾创意工作坊晚会在北京的天桥剧场上演。 天桥剧场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驻场剧场，这是我们的剧场。 真的，因为刚才马上就有朋友发来微信说超爱中巴， 哦，是吗？ 就现在很激动，对， 去现场看一下。 是是是， 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感谢粉丝哈，中巴。 对。 嗯，而且要说一下，就是咱们坐在直播间默默一直不出声的张导，其实在这次的这个演出当中，也是有一部作品叫做《归途》，对吗？ 对，因为我是在这个平台上成长的，刚才冯团也介绍了，是在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呢，在这个平台上。因为是从演员出身嘛，作为一个演员然后开始尝试编创，我觉得剧团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 是 他们都比较对编创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兴趣，所以在这个平台上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演员编了很多的作品，那每一年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历练和不同的经历。那么今年呢，我是选择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样的一个节点做了一个名字叫《归途》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也就是像刚才冯团说，我们现在慢慢的去发现自己身边的故事，发现自己身边的一些体验，艺术来源于生活，所以呢，这也是我自己在游学期间，在海外游学期间自己的一种感受吧，因为我会遇到不同的来自中国去到国外的这样游学的很多的朋友，无论是老者或者是年轻人，但是当于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会发现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每个人平时的生活习性不同，但是呢我会迫切地发现这样的一群中国人对于祖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迫切的一个期待。每当聊到祖国发生的一切，无论是从小的从芭蕾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乃至到整个国家的这样一个腾飞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会发现很多很多的这样中国人对于回归祖国的一种迫切心情。所以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就从自己的自身的一种感受，通过几个舞者不同的情绪不同的素材，共同的采取了一个回归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一个现代芭蕾的一个方式。 哎，我觉得我自己感受了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其实是由一个点出发，带向不同人的心路历程的一个轨迹。 对对对， 是。 但是这些轨迹其实最后呢又万象归一，其实又回到了一个点，但是最后其实是一个圆的一个过程。 你刚才说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轨迹，可能在我作品当中最后，也就是每一个舞者都会拿起一个手提箱，然后慢慢的走向观众对于回归的一种期望。对， 我你说到这个事，我脑中就会有画面感，会想到那个当时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大家的生活的历程都是不可复制的， 是， 所以这个作品其实是关注的是内心的一个成长蜕变这么一个过程。 对的， 对。我们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工作坊，其实这种演出的项目呢很多种啊，有不同的类型，关注个人的普通生活的，也有关注亲情的。 对， 这样我们稍后再聊其他的作品，我让大家可以静静的感受一下这个意境，因为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这个音乐是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剧目当中的音乐吧？ 是， 对。 所以说， 归途的音乐， 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我可以说一下，我们这个创意工作坊的平台，这是一个年轻的作曲家，就是他会在跟我的合作当中，也是在发挥无限的创意。跟我的在之前的几年的创意工作坊中就有合作，所以每次我们当拿到一个主题，拿到一个新的题目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理解和思考，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思考过程当中形成一个新的作品。 对， 其实大家从这个音乐当中是能够深切感觉到它有一种思乡之情。 对， 对吧？ 对， 对。 所以当我们第一次我看这个振兴编的就是这个作品的时候呢，给我们强烈的一种感觉到是，无论是你老年的那种叶落归根，一定要回到家乡，然后年轻小朋友们在外面的就是想家啊，那个想念这个妈妈爸爸，所以他这种就是把不同人的这种情感的表达，通过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抒发啊，不同年龄段的这种内心的这种不同的体验，还是蛮感动人的。我相信观众这个听众听的这个音乐就很应该是能够感受到的。 对，我们可以会去想象在音乐当中有一些那些情节式的东西。 对， 那其实对于芭蕾舞来说更多的是通过肢体的方式来去展现人物的情感的这些跌宕起伏的内心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其实就是我觉得无论是对于演出者来说，还是对于编导来说，或者对于音乐来说，提出的要求都非常非常的高。 对， 是的，芭蕾舞演员可能他要求的综合性更强，然后他不仅仅是用肢体，就是你每天要训练你的技术，但是所有技术是为你人物服务的，因为他要求你有，其实要有某种意义上的这个文学的修养你够不够，音乐的修养你够不够，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表达的时候通过肢体，那么给观众传递一种你的这种情感，无论是想象力，都你通过你的肢体语言表达给观众，观众是不是能满足，是不是能被感动， 对， 所以这个对我们要求还是蛮高的。 哎，我们轻松一个话题啊，你看一下对面的这个我们这个女主持人 不太适合， 她适不适合？ 没有， 我就知道 让冯团帮你看一下， 不是，她还是蛮适合的，因为小脑袋。这是我们芭蕾舞演员最要，就是这个条件，就是天生条件之一，你要要求三长一小，你首先脑袋是小的。 我记得还在我是孩提时期，有一次去这个让芭蕾舞老师帮我去鉴定一下我的身材到底适不适合跳芭蕾舞，然后我 知道了，最后你就坐在了主播台跟前， 就被扼杀在摇篮当中。 但也不是，其实我在这里面特别想跟大家说，芭蕾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他你只要你去，这是其实去接受他，或者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使自己就是能够通过这样的去熏陶，无论是你自己亲自的去练，那么练对你身心愉悦是有好处的。 是。 那么就是说你看欣赏的时候，又对你审美的这种提升也是有帮助的。 对。 所以其实不是刚才因为咱们一上来就讲哈，你们有些这个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或者我们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芭蕾离我太遥远了。 对。 其实不是，真的就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当中，其实现代人越来越需要这个，就而且这种需求的这种需要，我觉得这种范围是越来越广。 您说的对， 从60岁的奶奶到这个4岁5岁的孩子，现在对，因为更多的可能站在一个就是说让自己由内而外的美，那你要从修炼练起来开始，然后再加上在练的时候又接受的是这个不同的这种音乐，特别像大家这个刚才讲的那样，刚才那样悠扬的优雅带有忧伤的这样的音乐，也有像古典音乐天鹅湖，对不对，这样的这个应该说是古典经典的，那么从这个当中也是可以能得到，就是我在教室里面，但是我接受的就是很多世界的这种美好的事情，人生最这个就是对于美的追求啊，就是爱的这个追求和美的享受，它都能通过这个训练当中 就是 得到的。 芭蕾舞是一种接收的方式， 是的， 就是从少女的时候我们梦想有一个蓬蓬裙，然后梦想有一双芭蕾舞鞋，直到后来我们看到了很多电影作品当中呈现的黑天鹅啊 对 之类， 对， 给我们介绍了芭蕾。 对，其实你现在这个梦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没错，一点都不晚，没有晚的 机会， 对， 是吧？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要拜师学艺了。 好了，这样我们先来提一个问题，我们也让更多的朋友通过这一次我们的节目了解到芭蕾，或者了解到我们这一次的芭蕾创意工作坊的晚会，我们来提一个小小的问题给我们所有的听友们，让他们来回答一下。请问我们今年在2018年4月3号和4号就在北京的天桥剧场新鲜出炉的这一次的芭蕾创意工作坊的晚会是第8届吗？大家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可以了。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有9.99的小红包在线等待各位哦。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刚才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发来了微信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 嗯， 发来最快的就是刚才说超喜欢中巴的这位，你看他因为听得最仔细， 一直留守在收音机前。 对，我可能那个题只能问了可能一秒钟，出来他就知道我想问什么了。所以最快答对回答是啊，恭喜你也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小福利，这个小红包一个。 对，所以呢收音机前如果有舞蹈爱好者或者说正在从事这个芭蕾舞行业的，可以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那些。 嗯， 因为我们今天的现场有请到两位重磅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冯团，再次欢迎， 再次欢迎， 还有 再次感谢， 对，还有中央芭蕾舞团刚才帅帅的小哥哥， 对， 张导， 对， 欢迎， 确实非常帅。刚才有人说声音太好听了， 我都想发一张照片上去了，做一下。 可以考虑在芭蕾舞之外尝试另外一下有关于播音主持的这个第二职业。 就是经常我们这个创意工作坊晚会、 也是你主持， 有的时候我要主持一下、 你看 嘴经常说乱了， 同行 你看有的职业就可以跨界，人家可以跨界播音主持，我是一定跨界不了芭蕾的。 王牌大来宾， 好了，继续回来了。刚才其实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第八届的这次我们的这个芭蕾创意工作坊的晚会，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是第八届啊，这是正确答案，时间呢应该是在4月3号和4号啊。这次我们有很多的剧，刚才我们提到了归途，其实是算是其实很多游子啊，或者说曾经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当中呢去踏出国门，然后呢最终归来的这些人他们的心路历程，其实还有很多的剧目这一次，对不对？ 比如说我还挺好奇那个滚烫花朵， 哎，这我们请冯团来介绍介绍哈。 嗯， 哦，这个其实滚烫花朵它其实是是我们的演员到这个新疆演出的时候，对于当地的这个民族特色的这种被他们的吸引，特别是维吾尔族的有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美丽爱情，这个对于他的这个感动，所以他这个其实他这个作品，我想可能更多的是带给我们期待的，就是肯定有很多的观众好奇，就是哎，新疆的维吾尔这个舞蹈的这种元素或者是这种节奏型，怎么会跟古典芭蕾舞的结合点上？我估计肯定很多人在这个上面有兴趣， 就是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踮着脚尖，然后舞动着脖子， 那不是这么生硬。你要是如果这么生硬的，就立着脚尖，然后只是这个新疆维吾尔族这个脖子在动的话，那可能就会觉得人家就会哎呦，这么 奇怪，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大家都会呢。其实不是，可能我们在这个韵律当中会这个应该是用的是这种元素，但是可能更多的应该就是说去尝试，去在这个就是打破就是古典芭蕾城市化的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就是芭蕾的元素，它本来就是这开本质向上的嘛。 啊、 那新疆维吾尔族它可能更多的是点的那个节奏的是它节奏快的情况，它是向下的，也许脚尖上是关着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去寻求就是这种结合的这个爱，但是我在这我希望是卖个关子，因为希望那个什么大家能去剧场能够感受，哎，就把这个。可能一问就能给解答了。 哎， 其实就是想结合一下新疆的风情和芭蕾舞。 是，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关于这部作品，这部作品想表达什么？ 好，这个真心可以来回答一下。 这个让这个。 因为我当时问了这个我们这个作品的编导叫李阳，然后呢他是自己来到这个新疆去采风的时候，他取滚烫这两个字的时候，他就是觉得当时来到了新疆这片土地，对他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感受。 一个是我想他也是就是说这个滚烫的这个，因为觉得维吾尔族的这种热情，就是这种 感染力 就是一种 然后他讲的是一个小故事，是一个非常凄美的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他说到年轻的这个阿克木去边哨参军了，但是呢他跟他的这个未婚妻有一个约定，明年花开的时候呢他们会再次的相逢。但是到了明年花开的时候，这个年轻的这个小战士呢他就牺牲了，所以说这个美丽的姑娘会继续守候在这片土地上，然后 等着他回来 年复一年的花还会再盛开。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有点凄美的一个爱情的故事，然后通过一个我们的这个融合的一个舞蹈的形式和方式。对，其实芭蕾其实在历史上也做过几次融合吧，最早是古典，然后后面是可能跟现代舞也有一些结合。 对，因为它是随着这个整个的这个变化嘛，就是随着历史阶段的那个因为作为这个可能西方的这个芭蕾它本身也有的从古典到新古典，然后到这个浪漫啊，然后到这个现代啊当代，但是我们中国有咱们自己想要走这个创作这个寻求自己这个道路这个

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将迎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苏州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浙江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四川爱乐乐团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九支精英乐团，他们将用独特的音乐阐述中国交响乐的无穷魅力。订票6655000。以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为主题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启动以来，得到全国各地专业词曲创作者及业余音乐爱好者的积极响应。请听相关报道。廖建忠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近年来他所创作的歌词作品有近一半获得过各种奖项，而这次参加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他带来的作品名叫《北京你好》，他觉得这个名字最亲切。 从我心中的北京呢，是很有亲和力的，就说北京你好，这打招呼的这种形式啊，有一种亲和力在里面。 谈到歌词创作构思，他说主要考虑两个维度。 我这首词的整体的构思啊，是从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建构这个作品的。第一段我写到了这个45度仰角啊，其实它就是一个空间的维度来写北京，比如写到了24个节气，其实也就是一个时间的维度来写北京。我想呈现一个有时空立体感的一个北京。 而谈到歌词所表达的感情，他说也是两个方面， 重点体现了就是在这个新时代背景下啊，对北京今天取得的一些辉煌成就的赞美，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说对北京啊开拓更美好未来的一个祝福。 以上资讯由张燕采编播报。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一时段全市路网交通压力正在上升当中，目前东西环路北段南北双方向车流集中，北部环路中段东西双方向车多，南三环分钟寺桥到万方桥东向西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此挽留变成了相拥，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我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心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文艺文艺最前排，前排 王牌大来宾。 最近遥远的距离，我只怕时间恶作剧，把今天变成自己。那么长的未来里，什么都是不一定，但我还是要你答应。 首歌里面也用到了一些这个芭蕾这个音乐的元素哈、啊，就是流行音乐有的时候会借一些其他的一些古典艺术的当中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包括其实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就是很有名的一首 S.H.E 的这首叫做 Remember， 对，它借用的就是应该是《天鹅湖》里面的一段音乐，对， 旋律， 旋律一小段的旋律啊。我们接下来其实要今天冯团在，然后呢这个。振兴啊，小帅哥啊， 所以我们今天有 大帅哥，对，我们今天福利要对送给我们所有正在收听娱乐总王牌的好朋友们。刚才就特别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什么要送呢？ 是门票哦，而且呢，今天我们回复快捷词的话，还可以看到就刚才这声音特别好听的小哥哥到底长什么样子。 因为很多听友都说强烈要求看一下现场两位的照片啊，那我们就其实现在做了一个自动回复。 对，刚才我们紧锣密鼓的做了这个自动回复。大家就可以现在编辑芭蕾两个字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过来哦，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大家送出的门票一张。 对，想去看演出的朋友在回复关键词芭蕾的同时记着回复自己的手机号啊。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王牌大来宾，来欢迎一下两位， 欢迎中央芭蕾舞团冯团，还有编导张建新， 欢迎， 谢谢。 哎，这个今天所有在下班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不光是听，我们可能在心里面也开始要跳了哈。 对，其实说生活到处都是舞台嘛，所以今天我们把芭蕾舞台搬到了直播间来。 对，其实刚才冯团其实也说过了，芭蕾舞它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会在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地方然后站着等着各位，其实应该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都可以去蕴含的一件艺术的作品。 每个人都对美有追求嘛， 对 不对，都喜欢美，那这个芭蕾美可能能够塑造人由内而外的美，所以我想喜欢这一门艺术的人会越来越多。 对， 是的。 其实我们这一次第八届的我们这次的工作坊的晚会哈、啊，在4月3号还有4号是在天桥剧场进行， 对， 我们也正在派送这个我们的门票给大家啊。说到这儿，我们还有一些作品可以介绍。刚才其实我们介绍了两部了，一部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归途， 对、哎嗯，还有一个有关于新疆舞蹈的融合， 嗯， 还有记得关于父亲的一个标签， 对，这是亲情的主题。 对，那振兴可以介绍一下。 嗯，这个小编导呢很年轻，也是现在还在做演员，他叫苏阳，然后呢他是第二次尝试编作品，然后、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嗯、 然后呢他第一个作品做的也是跟亲情有关的，所以我们那天看完我们的审查的时候，冯团还说以后没准有机会让他做一些亲情的系列、 嗯、 那这一次他做的这个作品是跟父亲有关的，也是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吧，然后他所提到的就是从小跟母亲一起长大、 嗯、 可能就是在父亲的这种关怀下比较少、 嗯、 但是在他的作品当中呢他呈现的出来的是一段双人舞。 哦， 那么这段双人舞的时候我们这个女舞者所呈现的是由小到长大成为人妻，他对于父亲的爱的一种理解、嗯、可能在小的时候对父亲的爱缺失的那种爱他是不理解的，当他成为人妻的时候他对父亲的那一种爱他又是有一种全新的解释、 嗯、 所以他最后张开双臂给父亲一个最大的拥抱。 哦， 让我想到一个电影画面，就是父亲当中女儿牵着爸爸的手然后走入婚姻殿堂的那一瞬间、 嗯、 让人潸然泪下。 对，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心路的历程或者是一个过程啊，从这个失去或者说到再去追求，最后到就是再一次拥有或者得到这个爱的一个过程啊。 白姐，你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做几次的这个创意工作坊， 嗯、 其实就关注人的内心和我们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就是在、 嗯嗯、 起码我在为你排忧解难的时候，可能我说出你的心里话。其实通过作品，一个艺术作品可能想达到的就是这能够共鸣嘛，就、 嗯、 这样的一个。 是，只不过和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不一样的是、 嗯，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依靠肢体语言，嗯、用芭蕾这种形式去表达这种人的内心的冲突的部分。 肢体语言它主要它是流动的画面，然后它又是就有造型的，然后是它可能就是又有通过音乐，它所以说比较综合的。其实有的人好像很怕去剧场看芭蕾， 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完全是一种给自己禁锢住了。其实不是的，你当你进到剧场的时候，特别是在你那个有的时候有烦心或者有劳累的时候，你进到剧场心安静下来，它会让你安静下来之后在这个剧场当中融在一起的时候，让你内心能够有一种这个愉悦，然后有一种就是忘记所有的这个就不管是痛苦还是那会跟着剧场或者跟着剧情或者跟着我们舞蹈，这不如果说这个舞蹈的这种肢体语言强烈的话，你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视觉冲击， 所以好多的这个朋友如果有这样的心态的话，不妨先走进来，你可以试一下 啊。其实您担心多虑了，就从我们刚才微信回复关键词锁票的这个情况来看， 有很多 大家一点都不惧怕，而且大家非常想去看这个演出。 好啊，他今天看来就是说芭蕾已经在人们的这个心目当中，可能他有更加的这个一个强烈的一个愿望想要追求，想要这个就是说一句就是刚才我说过的，这是一位这个粉丝给总结的，就是说芭蕾艺术它是一种爱的追求，美的享受。 您说的真好，而且刚才我们有听友，我插一句啊，插播一句啊，说这个冯团太有气质了啊，说这个帅哥好鲜肉，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支持芭蕾舞者，对对对，然后还要加个手机号， 对，加北京地区手机号，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你看我一坐在冯团还有帅哥面前就不太会说话了， 嘴巴跳芭蕾了，你这啊， 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其实刚才通过二位的描述之后，就能够感受到这一期的作品当中每一步都会给我们呈现出来一种解忧杂货铺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主题是有关于腾飞的， 是 还有一个作品叫做鱼跃龙门， 鱼跃龙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荷兰这个 斯洛伐克籍 、但他在荷兰做这种现当代编导的很著名的就是娜塔莉亚的作品，那个真心还可以把这两作品稍微说一下， 对，可以说一说， 因为就先说娜塔莉亚这个作品吧，记忆宝藏， 因为他小帅哥在里面跳， 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啊。 因为这个音乐吧，是我们之前中央芭蕾团大型舞剧《鹤魂》的，我们在德国演出的时候，然后这个编导对于我们的这个作品以及音乐都非常感兴趣，然后他就跟冯团提出来说，他非常有兴趣做一个关于一个女孩和一个鸟之间的爱情的一个故事， 所以他就演那个鸟。 原来这样啊。 对，然后当这个编导来试动作的时候呢，我当然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的很多的动作上的一些意识形态是非常灵动的，而且非常有特色，可能跟我们平时在剧团里的一些学到的东西和一些体验的东西不大一样。当然特别感兴趣，我以为我能在这个作品当中去演一个比较黑暗的魔术师，结果他还是把我选择了一只鸟。 对，这个有点像奥斯卡最新获奖电影，就是《 水形 物语》，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充满想象力的一个空间。 所以， 只要我在这里面可以跟大家就是这个透露一下哈，因为我们的振兴他的身体的这种柔韧性特别好，有这个他的天生的这种软度和他的弹跳，所以我估计人家娜塔莉亚看上你也是因为这个 身体条件， 他也想表达鸟怎么能把自己掰成那个跟正常人不一样的这种极限，是振兴的强项。 哎呦，这个真是太难了！你像我这样子的肢体不太协调的，我只能演个猩猩什么的还可以啊，鸟是肯定演不了了。 演一棵树还可以的， 然后 不动是吧？ 他这个作品比较有意思，就是因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这样的小故事， 对， 一个有他其中人物当中有一个女孩，有一个鸟，他们之间的爱情，然后在其中呢还会有。邮递员他是保护这段爱情的，有魔术师是来破坏这段爱情的，还有灵魂的一个女王，然后呢他是来维护这段爱情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十七分钟的作品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童话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所以说这个编导的一些想法可能因为我当时也编鹤魂嘛，所以说一看到中国的编导的一些想法和西方编导的一些想法是完全不同的。我为什么想享受这个跳呢，也是觉得可以从中来学习一些西方编导的一些理念和一些想法， 那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啊。 这切磋其实是他们俩之间的一种碰撞和切磋。 说到这儿，我们还有一个作品啊，我们就是今天最后介绍一个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记忆宝藏》。 不是，刚才那个作品叫《 记忆 宝 藏》，是吧？那我们接下来其实我刚想说，对，鱼跃龙门，但是耳边现在我们响起的这个音乐，应该就是《记忆宝藏》当中的音乐， 对，是《记忆宝藏》。 所以我们请大家来听一段，好不好？在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因为确实有特别多的朋友现在，包括有刚才看见在高速收费站排队发信息，希望能够选中 这个抽中门票的朋友。 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忘了回复关键词芭蕾两个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家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有人在夸你们声音好好听啊 所以你看就是刚才就像冯凡说的那样，芭蕾真的是无处不在、其实它在我们的心中，或者说它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场景里面，哪怕你是在高速收费站排队的时候，当你心里的那个舞者出现的时候，你就是个芭蕾演员，对吧？ 是，就像我之前看过很多图片，就是很多芭蕾舞者的快闪，类似在街头任意一个地方、也可能倚靠着街边的车啊大树啊拍一张照片。 一会儿可以给你看一些， 对， 就是 发送给我们， 可惜就是很多想看这个这些就现场的这个想说哎，我们能不能现场看看刚才说这个舞蹈的这个要求太柔韧性是吗、去看现场吧，我们这不是正在送这个门票给大家吗？ 对， 然后我们再来提一个小问题啊，一边听着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们提一个小问题，是特别有一位听友想要去请教冯团的问题啊。哎，我们来问一下，我来找一个问题啊。 你先找问题，同时我也有个问题想问，就是我现在学芭蕾舞是还来得及是吧？ 对，你跟 当然你是作为这个应该说是自我的这种陶冶，或者是自我的这种愉悦，是什么时候都不晚。 那芭蕾舞者选角它是有上限的吗？ 要是如果是说你是指的这个，如果说我们从小学专业的话，那一定是有的，就是它有它的这个苛刻的条件要求。但其实作为我们就是正常的，我们只是想哎练练我自己的肩膀，我可能不端着，然后我把后背挺起来，脖子长长的，然后比如特别像坐办公室的人，你总是这个坐在那儿会很累，对，然后站起来是可以，因为它芭蕾最大的是它的向上提着，然后这个气息和这个收腹提着的这个向上的，它练的就是挺拔。 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也是我们一个听友问的，其实跟你这个稍微有点相似，是想问一下这个团长，是芭蕾舞演员的黄金年龄是大概是多大岁数？ 黄金年龄应该是25岁到35岁，这个25岁他开始前面的这一切的一切他都已经能够自控了，然后能够就是比较成熟了，然后他就发挥阶段，那么有10年的一个宝贵时光，就是在这个10年当中他可以到自如，然后到可以就表现力上的成熟，到这种艺术感染力，这是最黄金的时间。 对，他特别表达了支持芭蕾舞，他说很辛苦的一个职业，而且说芳华提到这个电影说里面是实在是很美啊， 用长镜头拍出来每一个芭蕾舞者的 是 这个优美舞姿。 对，我们其实这次也是会在这一次的表演工作坊当中啊，会有我们的很多的剧目的呈现，所以还有一些其他的亮点可以介绍给我们的朋友们吗？ 对，你可以再把那个 鱼跃 龙门再稍微说一下。 鱼跃龙门的编导是李俊，然后李俊原来是我们团的主要演员，然后现在也是我们的教员，然后呢他对编导也非常有兴趣，所以说这些年他也尝试做了一些跟中国古典题材相结合的。那么这一次他做的这个作品呢，也是结合了改革开放40周年，鱼跃龙门嘛，他就好像好比把我们的改革开放形成一个大的浪潮，然后这些在舞台上的这些鱼儿们在浪潮当中一浪逐一浪的向前发展，然后对于这种浪潮，对于这种改革开放，我们的自己的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通过舞蹈现代芭蕾的一种形式来呈现的，所以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体现。 我们说了这么多，然后我们工作室在未来有什么计划吗？除了这个第八届之外呢？ 其实是任何一个伟大的宏伟计划都是在一天一天形成的，都是在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就像我们就是每天练功一样，一个舞步一个舞步，一部舞剧是一件服装一件服装这样不断的积累累成的。所以我们未来这个创业工作坊每年都依然应该是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先去观察，然后去站在当下我们的这个关注点和思考，我们去做这个创作。其实我们中巴的这个创业工作坊更多的是站在一个，真的是为我们这个欠缺的，就是我们芭蕾艺术的这个主要是编创的人员和人才的，所以这个呢一定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因为我们任何事情尤其是我们这个芭蕾专业它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所以说必须是一步一步，每年依然的要做，每年只不过是换着不同的就是这个主题 患者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命题，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也可以无题，就让他们自己打开想象力，放飞自己是这个自由的这种这个想象。所以我们明年，因为明年我们是中巴建团60周年、 哦、 所以会回顾、嗯嗯，就是因为他做10年了嘛，那我们就回顾我们这10年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对， 但是呢，在这个里面，我们还会有一个，就是今年的这个，不是我们以这个主题，腾飞为作为一个主题。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未来通过这样一步一步，能够达到一个质的飞跃的时候，就像能够未来能够就是在芭蕾的这个编创上能有一个飞跃， 嗯， 就是质的飞跃、 嗯。 那么其实今年的这个腾飞呢，也是站在一个刚好是赶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节点上，所以也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倒是预示国家整个改革开放，然后今天这种我们美好生活的是一种腾飞的一种现象，一种应该是人们生活的一种展现。 对，其实方团刚才说特别好，就是每一种东西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包括每一部作品。那今天我们知道说，在中巴2018的芭蕾之春的演出季当中，还会有几部重量级的作品也将陆续登陆北京， 很经典的一些啊、 嗯、 包括像杰塞尔这种、嗯、 没错。因为中巴的这个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按照这个三足鼎立的这个一个艺术方针在进行我们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所以在我们一般的6月份之前，这个春就到夏这个交际的这个之际，这个时候我们会这个一般都会有这么6台戏啊，今年也不例外。所以呢，我们已经完成了2台戏之后，那我们这个有就是给为观众为了满足他们不同的这个需求或者喜爱哈，那么有就是浪漫主义芭蕾白色的代表作品，那么吉塞尔，那也有我们这个今年原创的童话芭蕾舞剧这个九色鹿，当然这个呢是属于站在我们为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孩子们这个来进行量身定做的这个作品。那么另外呢，就是今年又是我们中央芭蕾舞团天鹅湖首演的这个60周年的一个特别的这个值得纪念的这个日子，所以呢今年我们5月份首先在国家大剧院我们会演天鹅湖、 嗯、 啊。另外呢，我们在5月12号这个左右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演另外一台，就是世界伟大编导大师的这个他特别为我们中巴这个定制的，应该说是以这个他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命题的，叫大地的咏叹与起舞、 哦、 所以这个呢就是他完全是站在了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结合他的作品，那么为我们就是中巴这样的，就因为他熟悉了我们，就我们中巴的优秀演员，就是说他说的是我们非常知道自己如何这个运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尤其是中国演员的这种内涵的这种气质，所以他把这个就他的大地之歌马勒的这个音乐，然后再结合我们中国的这个就是过去的就是像古的这个唐诗哈受的这个启发融在一起，然后他把他这个另外一个春与秋的作品融在一起，所以他就把这个就是作为专门为中巴的重新改编的这样的一个、 嗯、 所以他命题的叫大地的咏叹与起舞。 好的，哎，其实今天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但是我们想说这一次我们的第8届的芭蕾创意工作坊的晚会，像刚才我们推荐了很多的剧目，其实我们也、 嗯、 今天其实我们也讲了很多芭蕾舞的这些细节的部分，小的 tips、 嗯、 就是不要去惧怕说去剧场、 嗯、 或者走进这个剧院去看芭蕾舞，它并不是说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它其实是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的， 正如我们这次的剧目想表达的这些平凡的普通的人生，这些生活、 嗯、 之中啊，这蕴含着的内涵其实是一样的。这样，在今天我们的最后呢，我们除了要来送票啊，因为我们今天送几张来着？送 8张 票啊、嗯！我们现在选出来几位啊？选出来几位，包括有这个叫慧，还有叫 玲玲， 就是高速收费口这个啊，玲玲，还有圣洁的守望， 还有我就是你的娃娃， 1人2张，好不好？恭喜你们，恭喜你们， yeah, 好， 谢谢 方团，好， 谢谢张导， 谢谢你。 最后，我们再一人推荐一下这一次的剧目当中最值得推荐的，我们一人推荐一部，方团先来。你最推荐哪一部？ 我是创意工作坊吗？ 对对对， 我是当然作我来讲，我都喜欢。希望大家在一晚上都能够享受到你要享受的，你要这个欣赏的那一部分。 对对， 那您老师， 我刚想想说的是一样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每一个作品会有每一个作品的特点，每个观众来看到的不同的作品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想说每一个 作品就是他这种形式就是让观众是最兴奋 的 是五位不同的作，就是作者编的这个不同的作品，它就是不同的亮点，它不像看一部舞剧这样子。 其实你说的重点是哪一部是我参演的？现在有人说我要看，一定要看，太帅了，必须得去看一眼。对，所以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吧。 来，我们最后再说一下第八届芭蕾创意工作坊的晚会，即将会在2018年的4月3号和4号，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天桥剧场，天桥剧场，天桥剧场，别说错地儿哈。 北京天桥剧场新鲜出炉。 对对对，好，那就是今天的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谢谢红团，谢谢这个张导演，谢谢你们二位。 谢谢， 好，谢谢， 谢谢你们二位。 对，然后其实也真心的希望说我们这个工作坊能够一年一年的，几年几年的继续的持续下去。现在是第八届，我们将来有第九届、第十届延续下去。其实就像冯团说的那样，让芭蕾这种形式，它一个我们的这个 workshop 的形式，更好的去迎接更多喜欢芭蕾舞的朋友们。 谢谢，谢谢你们的鼓励。 好，谢谢，我们一起加油吧！我们就在天桥剧场见了。 好， 拜拜。 谢谢今天收听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好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拜拜。 拜拜， 手现在不属于我的头，你没有一个姿态，我不属于这地球。我的脚在转弯，我张开翅膀，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我的汗水属不属于我额头？脚步心跳快的属不属于这时候？呼吸不再简单，声音太缓慢，跟我们下巴拉巴巴巴。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春天到，秋儿到，踏进郊游车。